瞧，大雷大雨，地动山摇。 我们重燃生命。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Yeah.

暖嘞，西江的人儿你是同，他不住的地道千把张神勇，他不要地上我立功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比在小仓中，他是英雄恨比穷，独自为搅乱之风谁自由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兵过几冬，官娃一求官当也，只因千古痴心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